们先走吧。 啊，走。 出发时，童哥对童嫂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村口的大树下向人群中的童嫂深深地望了一眼。 不久以后，童哥把村里百十号青年带出大山，参加了北伐军。而六年以后，童嫂领着生下来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女儿细妹，也沿着那条路走出了大山。 童嫂走了。 童嫂，洗衣服呢。童嫂，你这就走了。到了上海，见到童哥，给我问好啊。 童嫂啊。 知道你们去啊，童哥一定乐得早早的在码头上等着你们了。嗨，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我们的信。慢点啊， 这么多地瓜，路上都累了，带到路上吃的。 我带你玩吧。细妹真乖， 上海楼啊比山还高呢，上海的米粥比水还多呢。 要到了上海，细妹也有米粥吃，不再饿肚子。 那当然了，放上来。 慢点啊。 好。熊嫂，我们上路了 啊。童嫂，路上当心啊。 童嫂历尽了千辛来到了上海，找到了童哥的中药铺，而此时的童哥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的行动。 四位共产党人由于被叛徒白新的出卖，1929年8月30号英勇就义。当时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党曾组织营救，但因枪械供应商方面出了故障，营救失败。 童哥， 哟，大嫂，专药。 你是 找童哥？ 哦，罗老板呢？他出去了。 那我等他。 那也好。那你们是？ 还有爸爸。 哦，原来是童嫂啊！来来来，我带你们进去，到后面来等罗老板。你们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前面还有事，我忙去了啊。 啊，谢谢啊。 啊，不客气。 妈，这是可以做的吗？ 啊。 哎呦，心疼，慢点。哎呦， 老板。 妈妈。 终于见到了童哥。但眼前的他却让童嫂感到十分陌生。 你怎么说来就来了？这个是 快叫爸爸，山里实在活不下去，我们就…… 你以为上海安稳吗？ 再难也比山里强啊。啊， 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要不留我们，我们走。 既来了，咱就住下吧。 啊， 不过记住啊，在这儿住，不爱管的事不要来 啊。 罗先生回来了吗？ 哦， 上来喝杯咖啡吧。 好的，我马上来啊。 快点啊。 好的。 那是住在隔壁的一位风姿绰约的漂亮女人，童嫂从那女人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了许多她既读不懂也不熟悉的东西，这让童嫂的心中生出隐隐的不快。 老板常常过去玩的，他呀叫林美丽，上海人呢管他叫交际花。 其实童哥是中共特科的成员，每天都在和敌人做着生死的较量。童哥的处境有多危险，压力有多大，这些童嫂都不可能知道。而作为特科的纪律，童哥又什么都不能说。

叶处长，你真是足智多谋啊！谢处长，谢处长，别，干什么？别，还是别下去了。长，我有一种预感，你想连阵逃跑？这是上海滩，根据南京的情报，这上面有个仓库主任，他很可能是共产党，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只能秘密指认。如果又是个彭派，你不是又发财了吗？ 叛徒白鑫终于毙命在共产党的枪下，他说的没错，共产党可比想象的要厉害。这时细妹看到了正在往这边跑的爸爸。 爸爸，我想要红绒圈。 童哥并没有停住脚步，他只是很抱歉地看了一眼细妹，就继续匆匆地往中药铺走去。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童嫂看见童哥和林美丽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进了自己家的那间房子，越发觉得生气。 妈，妈，我要买红绒圈扎小辫 儿。别 扯 了， 你干洗。 别 童哥，这怎么回事啊？啊， 来来来， 这怎么有血呀？ 下乡收药，经条挂了的吗？不是跟你说了吗？凡事不要多管，不要多问的。 可这个， 去吧。老板，我要抓药。啊，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大哥，是你呀、 啊、你好吗？好啊，你让我长得好苦啊。你总算还记得、啊、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今天我是来请你们卢志英、刘亚佛几位仁兄到寒舍去商量重要事情。 哦，我立刻联系他们。你来了，他在等你，快进 来。啊，来了，来， 快坐。 啊， 我出去看着。 好，去吧。你们还记得吧？国民党元老莫雄跟我是北伐时期的生死之交，这次他突然间来找我们，想见我。知道吧？ 自从白鑫叛变，后来又出了共产党，上海的地下党损失惨重啊！现在就剩下你这个中药铺了。这个时候和莫雄见面，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呢、啊。 嗯，对莫雄我很了解。大革命时期，我曾经在他手下当过副团长，官兵们很敬重他。大革命以后，他对蒋介石彻底失望，转而投向共产党。是李克农同志劝说他留在国民党内，这样对我党有利。这次他是我们越界，必有要事。我看我们应该先形成基层意见，然后向上级组织汇报。 说说你的看法吧，见还是不见？ 莫雄虽然不在我们党内，却是可靠的朋友，我同意见。 我同意。 我害怕，妈妈在哪？不怕， 不是他，爸爸一个人在外面，你会害怕。 不管他，只要是我的心里平安就好啊。来，再喝点姜汤啊。哎，乖。哎，回来了。哎，你有个事啊？来。 哦，有姜汤吗？ 啊，给心里的。 给送过来，他病得很厉害，所以照顾着他。 要送你自己去送，我才不去。 小娘子， 小张， 哎，什么事儿，老板？你给林小姐送我姜汤去。他病得很厉害，来。 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来上去，发生房 他病了吗？你们三长两短， 哎，还是我去。佟小姐，他说你病了，让我给你送姜汤。谢谢佟嫂。要谢你谢他，和我没关系。哎，怎么和你没关系呢？平时我们是邻居，我一个人在上海，亏了佟哥和你的照顾。 早知道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早点找一个男人成家过，何苦过这样的日子？ 佟嫂，你家佟哥是个好男人，昨天出去办事不巧遇上了大雨。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整天在外面，能有什么好事了？ 佟嫂，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我是一个乡下女人，很多事我不懂，可我绝不缠人家的男人。 佟嫂， 来，请。 哎呀，莫司令！ 哎呀，莫司令，好久不见了。蒋介石这一次让我出任江西德安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说是对我很信任，其实啊，就是想利用我去带兵打仗。我在国共两党中人头熟，很多事情由我出面，事情好办一些。哎，来，坐。 好， 哎，请 坐。 你们看，这是委任状，这是组织表。还有3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既然蒋介石要我来组阁，我倒是想请你们共产党来干，怎么样？请你们认真的考虑，我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哎，你们对我长得十分的了解，我今天要再说一次，我这个人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我也曾经佩服过蒋介石。但是4·12政变以后，我的看法变了，他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叛徒。 按你的想法，由我们干，这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危险？革命怎么能够没有危险？李克农同志当初就劝我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机会，为革命做点事情。现在不正是时机吗？你们干还是不干？你们信不过我，那不好， 我们干。 啊，真行，先给我喝一下口吧。 听话啊，等俺爸来了一起喝。 那你赶紧喝一口嘛。 好，香不香啊？回来了。 明天我要出趟远门，时间比较长。家里的事儿，你自己担心点。钱就完了，自然有人跟你说了啊！ 快到前面喝去啊！听话。 现在时局比较混乱，如果真的没有人送钱了，就把前面的中药铺叫回来撕碎，把中药铺卖了，回家去吧。 有些话放在肚子里很久了，可一直想说，我又没说，总觉得不该我管。 说吧。 你整天在外面。横着管药铺，你到底是忙些什么呢？啊！你整天整夜都不回家，鬼鬼神神的，你到底是…… 跟你说过，不该管的事就不要管，不要问了。 我有眼睛，我有嘴巴，你跟隔壁女人到底…… 住口！ 佟哥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他把漂亮的红绒圈放到了细妹的枕头底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个自己从未对他尽过任何义务的女儿。 别生气了， 孩子带好。以后你会明白的。 乖乖，你去看看枕头底下有什么呀？啊，去。 坐下，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刚从南京派来的联络处处长谢福少校。 各位同仁，在下谢远夫，奉最高上级之命参与贵区的剿共大业，并协助莫司令整肃组织。目前呢，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江西赤色政权很快就要垮台，红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鄙人愿和大家同舟共济。当然，对少数国民党的败类和共产党的奸细，必须严惩不贷。愿各位同仁与我携手奋斗。 西妹，来，快点， 来了， 给我， 别动啊。 又要杀红党了？ 不许胡说， 街上的人都这么说，我听见的。 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不怕死。 妈，你说我阿爸会不会也 胡说？你阿爸是做生意的。 莫司令，据说此人心狠手辣，枪法极好，南京方面把他称为红狼。 红狼？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倒听说阁下您的枪法在军统里面倒是鼎鼎大名啊。 不敢当，我只是偶尔玩玩打活人靶子而已。根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红狼很可能已经潜伏到我们的内部了。我这次到德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侦查红狼。 怎么说？你是怀疑红狼在我这儿？哼！ 哦，那倒不敢，我只是提醒一下莫司令，不要轻信周围的人，包括您的副司令和参谋长。我看他们来历…… 谢谢。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啊，你怎么房钱到现在还不交啊？ 我男人不在家，容我两天好不好？实在对不起啊！ 男人不在，男人不在，你怎么还开店啊？ 药铺都停业，瞧我一辞退了，没有钱，对不起啊。 我跟你讲啊，我再给你两天，你要是再不交钱，我就叫人来搬东西抵债。 啊，对不起啊。 报告， 进来。 司令，南京来电。 哦，王副官。 有。 蒋介石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王副官，你马上通知副司令和参谋长，就说我今天晚上7点钟就赶到庐山去了，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他们了。 是。 等一等，要他们特别注意那个姓谢。 是。 妈，我肚子饿了， 吃菜粥去。 大嫂，哎，新妹，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是罗先生托我送的。啊， 他人呢？ 他让我转告你，让你别惦记他。 用不着你费心，他是我男人，我不惦记谁惦记。 大嫂，你误会了，我和罗先生是朋友。 朋友？男人和女人交什么朋友？ 大嫂，您别生气，在上海有很多事情您一时不明白，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啊，心梅，给你小人说。那我先走了。 报告先生，他是我们的爱上。 他打枪太快了。 他太慢了，今后凡是动作迟缓的当心送命。 谢处长的枪法不错。 这个谢野夫早就觉得童哥几个人的身份有些可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试探他们。 也来试试？ 没兴趣。把他送到卫生室抢救。 罗副司令，向你要杯福建的好茶喝不反对吧？ 随便吧。 你听说过红狼吗？ 嗯，我只知道豺狼、野狼。红狼是什么？ 据我所知，红狼是人。 我就知道谢处长对人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去年在上海的时候，申报和大公报好像并没有合并。 去年我不在上海。 当时你在哪？ 你想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我记得您的职务只是个处长。是个处长。 谢谢你的好茶。 童嫂，童嫂，我给你们再送点家用钱，最近时局更乱了，他要你们特别小心。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万一不能来， 我们家的事情用着你管。 信妹，来，阿姨给你点糖吃啊。 信妹， 童嫂，那我先走了，你要特别小心啊，再见。 这个林美丽和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童哥现在又在哪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一直隐忍的童嫂似乎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五万，来，该我了。哎呀，咱们老这样玩没劲，得再想一个新招，刺激点 了。那你说什么玩法？ 哎，我见过青帮兄弟的一种玩法呀，啊，第一得赌钱，第二呢，谁输了头顶一把茶壶，给赢家当靶子。赢家只能打碎而不能伤人，最后呢才能把赢的钱拿走。 谢处长负责枪法好，自己想出个主意吧。 当然 啊，怎么样，有点意思。好，就照你说的玩。 好，来。 妈，你帮我梳点辫好不好？我梳不好，你来帮我梳嘛。妈，你帮我梳小辫儿。妈， 都大晚上了，不睡觉，扎什么辫子？ 妈，我不嘛。 好好好，下去下去。 行。 哎，转过去。你才多大人呢，这么小就甩漂亮，长大了是个小妖精。 我想和你们一样漂亮吗？ 不许说的啊。 你男人在什么地方？ 我也正找他呢。 嗯，知道你男人是共产党吗？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和我又不识字的女人有什么关系？ 站住，跟我走一趟。 走就走。 妈， 乖乖别动啊，在家等妈妈啊。 哎，快走。 你放开我，这么点孩子你也不放过。 妈， 快走。 妈，妈等着。 快走，走。 妈， 小二再走，快走。走，站住，怎么把这样的人物四目拖 懒得着吗？这是谢处长从前线入来的红匪营长， 肠子都流出来了，死不投降。 投降？ 哎，外边乐哄哄的，什么事儿？ 是一个共匪小营长，你有没有兴趣审问呢？ 这又是谢野夫耍的花招，被抓来的这个小营长正是童哥的堂弟。 这是你们客家的老乡，是个死硬分子，骨头都打碎了，肠子流了出来，可就是不投降。 哦，是条客家汉子，我倒要看看。 放肆，你放肆，怎么样？ 哎，走开。你是连城人，还是个客家吧？你们那里有座灌仔山吧？ 我认识你。 哦， 你竟然还是客家？你还记得灌仔山？我们客家人就没有 没有你这样的孬种命，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还不赶快求求你这位客家兄弟，让他救你一命？哼，他可是我们的副司令啊。 好，果真是这样，客家汉子，要动手就快点，我要是叫我一声，就不是你胡军爷爷。 好，我毙了你！ 等等， 一枪打死他太便宜了吧？新处长留着他还有用的，这样的死刑分子我看是占出油来了。要是我能呢？ 卫兵 哟， 把他放下来，冷水浇醒再上刑。 刚才那个是不是 他？是我堂弟红五军团的营长， 是我把他们带出山的，我们得救救他。 哎呀， 可是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万一不能眼睁睁着来，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 嘘，妈的，这家伙炸不出油水来了啊！来来来来，咱们继续打，接着来啊！ 当晚去庐山开会的莫雄神情严肃地赶了回来。 当心张良， 你去把副司令和参谋长他们叫来，我有事情和他们商讨。 是。 报告。 哎呀，这回可完了，完了！ 莫大哥，慢慢讲。蒋介石150万大军，铁桶马路呀！ 你们看看， 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啊。 是啊，你们说红军和共产党会完吗？ 莫大哥，红军一定不会完的。 好，反正我也豁出去了，你们看现在怎么办？ 莫大哥，我们一定会把这份情报立即送往瑞金的。 对，瑞金我熟悉， 我马上出发。不，我比你们年轻，体力好，我送情报更合适。 等一下，从德安去瑞金这一路上要经过许多大山，这一带的山民讲的大都是江西话或者是客家话，而你们两个一个山东人一个安徽人，你们这一去不是白白的送死啊？我去，请党组长相信我，一定完成任务。 童哥丝毫没敢耽搁，当晚就起身赶往瑞金。 莫司令，罗副司令失踪了。 谢处长，你没看见我正在练拳吗？ 我是替你着想啊。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去执行过司令部的特别任务，15天以后回来。 既然是特别任务，那为什么不派车呢？为什么开的是向南去的通行证？ 怎么有疑问吗？ 特殊时期吗？我这个联络处长有特殊权利问一问，为了党国的利益，我已向全区发出了通缉令，放肆！哼！ 西梅，你知道中国的中字怎么写吗？ 不知道。 来，我来教你。这样， 这样。 对了， 哟，对吗？ 西梅真聪 明。来，来，这样。 你嫂子，你怎么了？ 他没什么大事。 我男人是共产党，他们说谁都是共产党，真是这样天下早成了共产党的了。 哎呦，大嫂， 带粮动 哟， 上路 哟，上路就是枪毙。 走， 哎呀， 走， 是个女学生，快 走，走，快点，走了你，站住，站住， 什么人？ 危险照片。上面有通缉，混蛋！站！ 站住！ 站住！ 站住！ 站住！ 西梅，西梅真乖。 妈，我想喝水。 哎呦，哪有水啊？这里疼，你快摸摸看。 这得的什么病啊？把肺都磕穿了。 哎呀，怕是肺痨。 肺痨？哎呀，肺痨什么病？能不能治好，大姐？ 哎呀，要打针，要吃药。晒太阳 啊！妈，还是通缉吧，出去晒太阳。 好，我们带你出去吧。 带你放马上路。

这条狗，你打算怎么跟他解释？ 就说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红军打死了，到时我们下一步行动 前提放了以后，中央一个紧急部署，同时命令我们立刻转移。 很快，统哥他们几个共产党人就从德文司令部撤了出去。上海的特务也因为童嫂是个不识字的女人，始终问不出名堂来，就把她和奄奄一息的细妹从牢里放了出来。 我在想，要是我们一直在家里多好，不去上海，细妹就不会生病，就不会死。 谁说我的闺女会死？ 不会让死的，不会的。妈妈在啊。 童嫂抱着奄奄一息的细妹回到了冠仔山。病恶交加的细妹很快就夭折了，童嫂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也没有了。 还有爸爸，乖乖，你怎么不等你爸爸？ 在闽西的大山上，童嫂默默地掩埋了心爱的女儿，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好多年，她没有听到过童哥的准信儿。有人说童哥做了大官，也有人说他打仗死掉了。有一天，童嫂咬咬牙，又一次走出大山，来到他永生不能忘记的中药铺。他要在那等童哥，他相信自己的男人不会死，总有一天他会回来。 大妈，买药请进。 啊，不买呀，找人。 您不是老板娘吗？ 你是？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你是？ 我是小张啊。 小伙计，小张啊。 对呀，从那年中药铺关门以后啊，我就去参加了革命，现在我是这条街道的军管会干部。啊， 童哥也在军管会吗？ 他在哪儿，暂时还不太清楚，不过最近党史办来调查过。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罗老板原来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当初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我能不能找到他呀？ 别着急，慢慢找总能找到的。哦，对了，您现在住哪儿啊？ 嗨，我这不刚来吗？啊，我想住在咱们的药铺里面，药铺的事儿样样都能做，再说我想在这里等童哥呢。 行啊，药店业务你熟悉，又是革命家属，就留下来吧。 童嫂又回到了中药铺，她坚定地认为童哥一定会像她一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辗转奔波的童哥解放后担任了北方一座城市主管工业的领导。在组织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童嫂，并在离休后回到了上海。 洗吧。你呀，中过风，我看呐，还是到疗养院疗养去吧。啊， 细妹，我想细妹。 医疗条件还是不错的。请。 这老头可是老资格，听说在北伐那会儿就参加革命了。 原来他是干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情。 这就是老罗同志。老罗同志，他们是组织部干审处的同志， 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当年的情况。